从前不知道永远是什么，直到某天沦陷于你的温柔，人群中只有你最叫我感动，单膝跪地请嫁给我。 从前不知道永远是什么，直到某天沦陷于你的眼眸，只有你能看穿我的脆弱，这次真的开花结果。 你别怕，不管变老变丑生病，有我爱着你，工作如果不顺心记得我会爱你，白发苍苍也带你看电影，现在的手不离不弃。 生病我都爱着你，为你学会煲汤煮饭，慢慢喂饱你，白发苍苍在公园散步，牵着的手不离不弃， 我愿意。

我旋律看了一千遍，生命里我不醉不归，没有你的冬天，我会一直唱着唱着，直到你出现，为你疯卖这场你爱，告白痛快，哭个痛快，曲终人散。 Come on. 分已知我们拖拉至今，令你未放心，全程做我一世情人，仿佛还未够相衬。大家望多么漂亮理由，爱不够只不过是借口，凭我爱你这么久，亦没信心走出教堂，没理由。为何未够好，请听我预告，就算跟你未有进化到，我给你的都会做到，并未求什么，唯一只愿想你安好，谁能及我好，我也想知道，就算这相貌从未讨好，总可当跟以前共老，任地好天高，回家也都想得到拥抱，除非这感情你不稀罕太易得到。是借口，凭我爱你这么久，亦没信心走出教堂，没理由。为何未够好，请听我预告，就算跟你未有进化到，我给你的都会做到，并未求什么，唯一只愿想你安好。为何未结婚，我也想知道，就算这相貌从未讨好，总可当跟以前共老，任地厚天高，回家也都想得到拥抱，除非这感情你不稀罕太易得到。明日若然你要我抱一抱，明日若无法遇见更好，我答应最早来到。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第三届山野菜采摘节欢乐来袭，蕨菜、曲麻菜、金针、山芹菜、山酒花、哈拉海等20余种山野菜等你来采摘，还有阿斯哈图石林的惊心动魄，达里诺尔湖畔的碧海银滩，沙地云山的苍翠挺拔，乌兰布统大草原的多姿多彩。这个夏天，让我们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来一场美丽而神秘的原生态之旅吧。 缤纷亲子吃喝玩尽在北京嘉里大酒店佳品餐厅，熊猫家宝和糖果姐姐陪伴小朋友们品尝儿童自助餐，儿童特遣乐园各式亲子活动畅玩乐翻天。85652088，85652088。 土木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土木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心事的缓慢，欲望难躲闪，我终于还是失去了判断。阳光多灿烂，可我的理想在慢慢腐烂，欲望难躲闪，我终于还是失去了判断。没人管你喜欢不喜欢，不要怕伤害。Oh baby sorry， 你是否想爱？请你心中的真爱，自动消失在。 世界变得近。 去我和你在一起是我太叛逆，现在只剩我自己偷偷的想你。玫瑰花的道理埋葬关于你的回忆，感觉双手麻痹不能自已，已拉不住你，真的好美丽。那天的烟花雨，我说要去穿碎花洋裙的你。玫瑰花的葬礼埋葬深深爱着的你，残朵停止呼吸深入大地，没人会注意。 小蝴蝶，我可以为你开。 门在你的窗沿再一点时间、yeah、我要把你刺在我的心弦陪我直到永远纪念每一天是我的小蝴蝶我是你的小阿飞你停在我的肩依偎在我耳边从此我不再撒野我说我的小蝴蝶我可以为你改变只要你愿意给我绝不会食言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想创业可启动资金还是差一点怎么办啊 别担心找顶呱呱呀专注房屋抵押贷汽车贷个人信用贷等贷款代办服务找顶呱呱办贷款代办服务成功后再收费电话52514000记住52514000 贷款代办服务就找顶呱呱上小顶网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请下载六人游 APP 上品折扣京城八店十七周年庆5月18日到30日1至6折基础上一件再9折2件再85折3件再8折周末用上品 APP 支付享大礼再享百元购物卡哦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清楚如何笨到底但到底还是我谁人待我好待我差太清楚想继续装傻却又无力受折磨心里羡慕那些人麻木到不计后果我泪水尤其明知水瓶座最爱是流泪若然道别是下一对可以闭上了你的嘴无谓再会要是再会更加心碎要是回去没有止痛药水哪来像倒冰茶换我半晚安睡十年后或现在失去反正到最尾也唏嘘有绝情我都赶我自己出去 再逐点崩溃，逐点粉碎，极固执的如我也会挨不下去，每天扮着幸福始终有些心虚，如何笨到底淡到底，还是我谁人待我好待我差太清楚，想继续装傻却又无力受折磨，心里羡慕有些人盲目到不计后果，我就回去别引出我泪水，尤其明知水瓶座最爱是流泪，若见到便是下一句，可以闭上了你的嘴，无谓再会叫是再会更加心碎，要是回去没有止痛药水，拿来长岛冰茶换我半晚安睡，十年后还现在心虚，反正到最尾也唏嘘，有绝情我都赶我自己出去， 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 时间的真实，假的没什么执着，一百年前

灯千万别照亮。 月儿圆呀，月儿圆，月儿圆呀，多一年。 我是这孩子，我心中有挂牵，异乡的生活实在是难。心中有挂牵，异乡的生活实在是难。 月儿圆呀，月儿圆，月儿圆呀，过一年。 我是这孩子，我心中有挂牵，异乡的生活实在是难。 花开不多时，来看 爸只有一次也就足够，等你爱我也是只有一次才能永久。可能是我感觉出了错，或许是我要的太多，是否每个人都会想我，害怕相见的人已走了，也许从未曾出现过，怎样去接受才是解脱。说什么？难道真的不能？等你爱我，爱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等你爱。才能永久。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是6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我承诺6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6人游 APP。 清凉谷高山滑水漂流开始了，3000米激情冲浪有惊无险，景区内看飞瀑流泉，玩免费大竹筏，快乐向前冲，水上拓展全面开放，观瀑戏水就到清凉谷。

北京 FM 九六九，天天三幺五，我倡议你承诺，企业诚信宣言，诚信从你我做起。做起 大家好，我是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矿泉水厂企业负责人齐宝台。我们将秉承以情做人、以诚做事、以信经商的经营理念，遵纪守法、清洁生产，持续为北京市民提供安全、健康、价格合理的生活与用水。 我是千梦养老联合创始人阿金德。千梦养老专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我承诺千梦养老所有护理员都经过专业培训，员工化规范管理，依托千梦智慧招呼体系，为失智、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的上门住家护理服务。 我是英培教育创始人王耀宁，在此我代表英培郑重承诺，我们将优选教师，用匠心打造良心课程，确保每一个学生的能力和分数同步提高，让每一个学生驶达留学的梦想彼岸。 花瓣不眠，我走过你的身旁，却发现身边的事物早已变了模样。我抽着很久不抽的香烟，想着你脸庞，我也望过大海的方向。你想我们是否迷失过方向？你看你在夜里是否向往着远方？又或许独自走在街上，想起那年花黄的时光，我却还在路上。我独自走过你身旁，并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你带我走进你的花瓣，我无法逃脱花的迷香，我不知不觉忘记了我方向。你要我留

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愿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到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几个同事又离职，就是这家才华有限公司维系了家的文保室，坐在格子间敲打的手指，却感觉生命此刻像是静止。也许吧，想多了，谁的理想不曾恢弘远大，现实啊不复杂，说服你要低头别再犯傻，承认吧是我傻，才配挥霍年华渺小的刹那，等青春消失殆尽一切再说，如果当时的胡话兑现多好啊。 创业可启动资金还是差一点，怎么办呢？别担心，找顶呱呱呀，专注房产抵押贷、汽车贷、个人信用贷等贷款代办服务，找顶呱呱办贷款代办服务，成功后再收费。电话400-005-5002，记住400-005-5002， 贷款代办服务就找顶呱呱，上小顶网。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的一切，你给